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评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目前后车行驶缓慢，反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也是行驶不畅的路段，景山前街以及西安门的大街细线东向西目前是行驶缓慢，受其影响，景山西街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目前很多，包括了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南三环丰益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再来看一下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莲花池西路西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睛。 恶心想吐，头晕头疼，两眼胀痛，不要以为只是感冒肠胃炎这样的小毛病，很可能是青光眼发作的表现。冬季气候寒冷干燥，青光眼也进入了高发期。青光眼为什么会引起恶心呕吐？怎么早期发现青光眼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尤启生跟您说说盗取视力的小偷。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中的太阳，寻找那一世中的月亮，轻轻的。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尤启生。你好，尤主任。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眼睛哈。那么大家关于眼科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来和尤启生主任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是 010-6515-0822，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哎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盗取视力的小偷哈，他的名字叫做青光眼。青光眼一般都是中老年人群比较容易高发吗？ 是的，没错。 嗯， 中老年人是发病的高危人群。 我们的这个微信网友兰花哈，他就曾经在这个看了我们的节目预告之前，他就发来这个问题了。他就想问说，他体检的时候呢，大夫告诉他有轻度的青光眼，人呢60多岁了， 他说这是老年病，他也想问问您，真的是这样吗？大夫让他出门的时候戴墨镜，墨镜能够预防青光眼吗？还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还想知道这个青光眼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青光眼和白内障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嗯， 一堆问题哈。 对，这里面好多问题，我们逐个来回答吧。 好， 首先人家说青光眼是个老年病，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青光眼确实是老年人容易得，发病的是老年人居多，但也不是说绝对只有老年人才得，年轻人也可以得，甚至小孩都可以得，还有先天性青光眼呢。所以青光眼是老年病，指的就是说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病， 更高发一些。 哎，对，更高发，并不是只有老年人能得。 嗯， 然后他说大夫让他出门戴墨镜，实际上戴墨镜对青光眼的预防并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戴墨镜对黄斑变性，对眼睛的另一个病有一定的帮助啊，它能够一定程度上预防那个黄斑变性。所以预防的另一个病。还需要注意什么呢？一般如果大夫告诉你已经是轻度青光眼了，最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定期用药，定期复查。如果大夫给你开药了，一定要遵医嘱，好好用药。有的时候大夫给你开眼药水，告诉你一天点几次，那就按他都说的，按他说的点。因为有些药你可能点多了呢，效果反而不好。比如说有一种抗青光眼的非常常用也非常重要的一种药，叫前列腺素类的药。那种药呢，大夫会告诉你每天晚上睡觉前点一滴，那个一定是只点一滴，只点一次，点多了反而效果不好。所以就要严格遵医嘱，这是最重要的。 严格遵医嘱，开的哪种药，什么时候点，剂量是什么样的，一定要听话。 对对对，还有就是要定期复查。因为青光眼这个病呢，就是它是个不可逆的。那个主持人刚才说的非常好，青光眼是号称视力的小偷。就是它是在你自己 不知不觉中， 对，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慢慢的到你那对你的眼睛造成的损伤。到你真正有感觉了，往往就比较厉害了。所以呢，就是这个要注意的，就是遵医嘱，定期随访。然后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如果你不理它，青光眼确实会越来越严重的，最后确实可以失盲，那个失明的，可以致盲的，可以导致你一点亮都看不见的，这是有的。 对，他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青光眼也是一种致盲性眼病。 没错。 所以这就是如果早期发现了，那我们就乖乖的哈，按照医生的这个要求，然后积极的来配合治疗。但是如果您放任不管，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有的人也没有觉得太明显的这种症状， 没错， 您不理他的话，发展到最后他真的会致盲的。 没错。就是一定要强调青光眼是一个致盲眼病，并且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致盲，就是说一旦致盲，你一旦盲了，你治不回来的，医生想办法给你治不回来， 很可怕。 所以就是，但是青光眼呢，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呢，又能控制得很好，可以终身保持你的视力很好。所以呢，这个青光眼就是遵医嘱，及时治疗很重要。然后下一个问题说，青光眼和白内障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还是完全是两个病。当然他们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啊，比如说得了青光眼的人，由于他经常要点药啊，由于他可能做青光眼手术啊，他容易得白内障，他的白内障年龄会比普通人提前。然后有白内障的人呢，有一些白内障呢，本身白内障也可以继发青光眼。 他们俩有点相伴相生的。 对，就它有一定的关系，但虽然是两个病，但是它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比如说白内障的早期，有的时候它白内障可以膨胀，就白内障就是白内障，实际上就是我们眼睛里有个结构叫晶状体。这晶状体它浑浊了就是白内障了。有的时候在它浑浊的初期呢，这个晶状体它会先膨胀，体积变大，然后会导致你眼睛的结构改变啊，导致眼压升高啊，导致这个青光眼，可以诱发青光眼。还有呢，就白内障的晚期，有的人在白内障好长时间不治，比如说他偏远山区啊，没钱啊，或者各种原因嘛，没有及时治疗，他白内障都过熟了，导致他白内障里边的这个刚才说那晶状体那结构里面的蛋白都溶解出来了，哎，那也可以依然可以激发青光眼。所以就说他两个是两个病，但是是相辅相成，但他们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青光眼呢，刚才咱们说它视力的小偷，往往没有症状。但是青光眼有很多种啊，有一种是有症状的，有一种就是那后面我大夫肯定会讨论，就是它可以恶心呕吐啊，眼睛痛头疼啊，那个叫急性比较性青光眼，这种症状非常剧烈，就病人很难受很难受的。我们在急诊经常有看见病人来了就很难受，他说。然后但是白内障呢，它是另一种问题，它白内障主要是影响视力，就是说无痛性的视力下降，没有除了视力慢慢下降以后没有别的感觉。但青光眼呢，有刚才说有好几种，有一种就是早期完全没症状， 到晚期出现症状了，哎，那就 不可逆转了， 对，不可逆转了。 所以最怕的就是这种哈， 没错。 要不然怎么叫他这个盗取视力的小偷呢？ 对， 偷偷的来，而且偷了之后，偷取了你的视力之后，他不会还给你， 对，不会还给你。 对，而且我们说，虽然现在的这个医学进步哈，各种治疗的方法、用的药已经是越来越多，种类越来越好了，可是刚才尤主任已经特别提醒了，一旦由于青光眼您的视力受损的话，它是不可逆的。就是基本上这一方面就属于回天是无数的了， 非常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早期发现，正规治疗。 嗯， 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盗取视力的小偷，主要一起来关注一下青光眼的有关内容。那这种疾病呢，的的确确在中老年朋友的人群身上哈比较的高发，如果您正受此困扰，或者特别想要了解和关注一下，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收看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如果说起降血糖，也许有不少人第一反应是，我能吃点什么来降降这血糖呢？最近啊，有传闻说秋葵晚上切片泡水早上喝，有神奇的降血糖作用。的确，这秋葵是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蔬菜，富含钾、钙、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纤维、膳食纤维等等，但是说到底呢，它只是众多蔬菜中的一种，并没有神奇的降血糖效果。虽然也有研究表明，秋葵里的提取物秋葵素对于治疗实验动物的糖尿病和糖尿病肾病有一定效果，但这是经过了提取浓缩后的剂量，而且是用在实验动物身上，这和我们平时吃几根秋葵或者拿秋葵泡水喝是不一样的。总之，糖尿病患者多吃包括秋葵、苦瓜等在内的不同种类的绿色蔬菜，对血糖控制是有帮助的，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迷信某某食物能降糖的说法而耽误了正规治疗，单凭一种食物是挽救不了血糖的。最近有一篇很热门的文章，你吃的不是海鲜，你一年可能吃下了上万块塑料。里面说呀，饮食中包括海鲜，甚至可能只是食用海盐，这可能意味着你在一年内就吞下了超过11000块塑料。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能不能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最近有一篇很热门的文章，你吃的不是海鲜，你一年可能吃下了上万块塑料。里面说，饮食中包含海鲜，甚至可能只是食用海盐，就可能意味着你在一年内吞下了超过11000块塑料。我们先来科学的解释一下，微塑料是指自然环境中的微小塑料颗粒，往往是肉眼看不见的人类丢弃的塑料，从大块慢慢降解成小块，最后成为微塑料。一些化妆品、护肤品和洗浴用品中会加入微塑料颗粒改善质感，化纤纺织品在洗涤中也会洗出一些微塑料颗粒，它们随着地球的水循环最终都会聚集到大海中，聚集速度远远超过了完全分解的速度。地球上的微塑料的确已经很多，每年进入海洋的塑料多达800万吨。这些微塑料对人类健康影响方面，科学家的回答是太复杂还不清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海产品以及盐中的微塑料对健康有可见的危险，或者说微塑料带来的安全风险并不比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可能导致的风险更大。海鲜还是可以接着吃的，不过每年微塑料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至少有80亿美元。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到2050年，海洋里的塑料颗粒将超过鱼的数量，而99%的海鸟也将会吃下微塑料。呼吁各国和商业界积极采取行动，到2022年之前停止在洗浴用品中使用微塑料，禁止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或者对它征税，并且大量减少其他一次性塑料制品。 心要往哪里去？就抬头。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尤启生和您聊聊盗取视力的小偷，他的名字叫做青光眼。哎呀，我们的很多听友和网友已经发来自己的这个咨询了哈。那首先我们就来回应一下，有的网友问了，说这青光眼有什么症状啊？刚才已经说到它危害那么大，可能随时会导致您失明，而且是永久的让您的这个视力丧失的那一种哈。那尤其早期或者是中期晚期，它这个症状会一样吗？ 是这样，青光眼呢，总的来说是一大类病，它可以分成几种，所以它根据不同的种类呢，它的症状不一样。有一种呢，我们叫闭角型青光眼，那种是症状非常明显，尤其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种多数发生在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女性容易得。然后我们在比如值急诊的时候，经常是老年女性就进来了， 是捂着眼睛来的吗？ 就说对，捂着眼睛就说大夫，我眼睛疼、头疼、恶心、吐，就特别典型症状。 眼睛疼、头疼、恶心还吐， 对。 这怎么除了眼睛疼，剩下那几个都像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了？ 对，没错，这个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它要跟消化系统的疾病鉴别，这个很重要。因为它确实会恶心呕吐。至于为什么恶心呕吐呢？肯定有观众会想这个问题，怎么眼睛跑到恶心呕吐去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啊，这个里面有好多神经分布。这个青光眼，这个、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呢，就是它房角一关闭之后引起的眼压急剧的升高，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球里头有很多的就很大的压力，所以它胀得很疼，所以眼睛疼。然后呢，它由于有那个眼睛里好多神经分布，它会反射性的引起呕吐啊、恶心啊、然后头疼啊这些问题。 就是眼睛的那个压力过大，导致了那种疼的症状，又因为那个地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神经， 对 这些神经的传导，让你会有这个消化系统方面的这种反应，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但是它跟我们普通的那个消化道的问题，唯一我们说拿来区别的，是不是就是这个眼睛疼这一条？ 那挺多的，应该从病史就应该开始鉴别了， 是否吃了什么东西？ 对，没错，就是当然它。一般的消化道症状的话，它会恶心呕吐啊，还有可能腹泻啊，是吧？ 肚子 就是以消化道，完全以消化道的为主。然后肚子疼啊之类的。所以如果你恶心呕吐伴随着眼睛疼，伴随着头疼，那就是尤其结合年龄刚才说的，那就是很有可能是眼睛的问题。 老年女性 对 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生的比较多。 对对对， 那第一时间您就别去挂消化科了，抓紧时间来我们眼科的急诊哈。 对对对， 好，这是第一类的，它的这个症状是这样的。那其他类呢？ 还有一类就是那个开角型青光眼，还有一大类叫开角型青光眼。开角型青光眼呢，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它叫视力的窃贼。所以它这个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没有症状，没有任何症状。到晚期有症状了呢，它就那你就是就往往是很晚期了。那个时候的症状主要表现为什么？视力下降。然后看东西的范围窄，就是我们说的视野窄， 视野范围， 对对对，视野窄，然后视力下降，就是这就有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生活中的那个现象提示你可能视野窄了，比如说你开车老是跟人家剐蹭，那可能你真的有可能是视野窄了，就是有还有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东西在你眼前，你就是找不到，就这些一些小的生活的这些现象，有可能会提示你有可能是视野窄了， 需要引起注意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每个人就是在我们的眼睛足够健康的情况之下哈，我们可以往就是我们说用余光， 没错， 往旁边扫一扫， 就是，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在直播间里面坐着，我会看到我这个后方大概能看到什么位置，我就拿手比过去。基本上，如果我能看到手的话，那我就知道我大概能不能看到它的这个范围能有多广。如果有一天，我就会发现这个范围只在我眼前这一块了， 对， 那肯定说明视野范围变小了。 没错， 有可能是某种眼病来了。 没错 啊， 你刚才提示的那词特别好，余光。 余光 就是那个边上这个光，这个很关键，这个是你的视野的， 就是头你不能转过去 啊，对对对， 那不算哈， 头不动 的，然后呢，就用眼睛来侧面来找一找，往后面尽量的这个范围去看一看， 没错， 180度之外应该是可以的， 往后可能是有点够呛了，是呀， 好像还能够看到一点，对对对，尤其是越远一点的，你就感觉你的余光能够扫到那个角上。好，这是我们平时自己要留意的，那就是生活当中往往开角型青光眼是伴随着你的这个视力的范围变差了，比如说视野范围变差了，看东西模糊了。 对， 这样的一些不清楚了，这样的一些症状。 对， 但其实刚才听尤主任一说，我觉得他最可怕，因为他早期没啥症状，没什么感觉。 就是我们在北京做过研究， 但也很多专家在其他地方也做过研究。国际上的研究大部分都表明，就是青光眼在人群中，这种开角型青光眼在人群中的诊断率不到20%，也就是有80%的有这种病的病人在人群中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诊断和发现的。 就是早期自己一没感觉， 对，没感觉， 那会儿呢可能又没有什么所谓的体检，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 像您提到了，视野范围变小了，接连的在外边开车跟人家剐蹭，但他就想不到这一块来。 有时候是这样的。 有时候是这样啊。所以如果反反复复剐蹭，您可能就别赖您的光后镜了，真的有可能是咱们眼睛出现了问题，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而且节目一开始我们不就说了吗，像这一类青光眼如果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效果很好，对吗？ 没错。就是这类青光眼治疗的最关键，它是要就是及时发现，及时的正规的治疗。 那个治疗手段我想问问，我们通过就滴眼药水就可以吗？ 一般早期是滴眼药水，然后如果眼药水不够呢，医生可能会给你打激光，如果激光不行呢，可能就得手术了。就基本上就是药物，然后激光、手术，这是我们眼科医生的三大手段嘛。 三部曲。 对对对。 但前提是要根据您的轻中重度。 没错。 然后或者是情况我们来判断的哈。 对，根据你的轻中重，根据你疾病进展的情况，根据患者的这个依从性。像一般国外呢，他们就是药物、激光、手术这三步，就是刚才说的三部曲，比较严格的这么来。咱们国内的医生呢比较积极，一般比较愿意积极的去手术，原因呢跟咱们国内就是病人的依从性啊、随访会差一些有关系，也跟咱们整体的经济水平啊，像好多外地患者来北京看一次病就不容易了。如果你一旦发现他是青光眼了，可能咱们的医生 定期复查这条他很难做到。 对， 所以他就说您一下给我来第三步手术彻底解决它，是这样吗？ 也对，是大概可以这么理解这么个意思。但我们医生也会综合考虑，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患者他可能条件很差，他再回来复查的机会不太大。那既然来了，我们就一次给他解决问题，就给他安排手术。 这也要根据个人的情况，医生帮他来判断哈。 没错， 这得有职业的这个经验。 对。 哎，我们来看看抓狂期的提问。刚才我们不是说青光眼的那个急性闭角型特别疼吗？眼睛疼、头疼、特别疼，他就想问问是那种不能忍的疼吗？怎么个疼法？您问过患者吗？ 哎，我问过患者，非常疼。我跟他说这个症状很厉害，他这个问题就说的闭角型青光眼。然后我们在急诊碰见患者，就是真的是各种主诉，对，有的病人来了就说大夫，你给我把眼睛挖出去吧。就有的就说这种话，有的就是说疼的想撞头， 撞墙去。 对，确实很厉害，想撞墙去，真的，因为他这个疼啊，他不是一般的疼，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他眼睛疼，他有可能干疼。他可能干眼症，比如眼泪不够了，或者像咱们看书多了，你熬夜看一宿的书之类的， 酸疼的， 哎，对，也会有酸疼干疼。但那种就是闭角型青光眼引起的疼，它是非常非常疼的， 有点痛不欲生，让你根本没办法忍。 对， 一定得想着，哎呀，打个电话，孩子快回来，我要去医院。估计是这样的一种疼的症状， 很厉害， 急疼急疼的哈。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年纪。想问问说年纪大了经常会眼睛疼头疼，那自己不知道他是不是青光眼，这种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判断的方法？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是闭角型青光眼引起的疼呢，它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非常剧烈的痛， 之前没有任何症状， 之前可以没有任何症状，或者之前比如说可以有一些小发作，有可能你会哎觉得眼睛有点胀疼不舒服，但哎过会就好了。还有一个呢，这种青光眼呢它往往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情绪突然激动了，或者你有的人是睡觉，哎，睡觉突然疼了也有。像他这种说的年纪大了，这种经常会眼睛疼头疼的，听起来不太像青光眼， 不太像。 但是如果是不放心的，这种说还是那个话，就是去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看，及时诊断，及时鉴别，这是关键的， 这是关键的。 因为我们这现在呢，只能根据这些文字来推测，就是没有100%， 不够准确。 哎，对，不能说很准确，没错。 哎，刚才您说了一个，有一些会有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您这个情绪啊太激动了呀，或者有的时候我会想，您不是提到什么跟眼压高啊，眼睛觉得胀有关系，高血压的人会更容易患上青光眼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专业，就是高血压、眼压和血压确实是相关的。就是有大量的研究，就是基于人群的调查，好几千人、上万人、几万人这样的研究，都表明确实是 高血压的人，高血压和高眼压是有正常，就是正相关的，就是高血压的人他的眼压往往也高。 哦， 嗯，至于怎么去理解呢？这个从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呢，可以这么去解释，就是血压高的人他会影响到眼睛的灌注。 嗯。 然后呢也会影响到眼睛的回流。 嗯， 因为我们眼压实际上是眼球里头的压力，任何球的压力都是跟它这个球的容积以及球里头的这个液体的量有关系，或者气体的量有关系。就我们吹气球， 嗯， 你吹的气儿越多它压力肯定越大。 对， 大，你如果一直吹一吹它就爆了， 它容易爆， 太大了。然后眼睛也是一样，它是眼睛的水多了或者容量多，里面的东西多了或者血液多了，它就会导致眼压高。然后水多了呢，有可能是产生多了，也有可能是就是流出去多了，流出去少了。因为我们的眼睛里正常是一个，就像我们的血液循环一样，它是一个有个叫防水循环。 嗯， 眼睛里的水有个正常的循环， 有一个出和进，它 平衡 最好。 哎，要保 持平衡。 对对对。 啊， 当它不平衡的时候，就是你出的多了，或者你出的是正常的，但是你回的少了， 嗯， 它会引起压力大。但高血压的人呢，刚才说有可能是灌注会多，就血液的量会多 哈， 还有呢，他的这个回流可能会减少，因为他高血压的人往往他的就是有个叫巩膜上的静脉压，他的压力会增高，压力增高之后会影响那个防水的回流， 哦， 也就是会打破这个平衡嘛， 阻碍这个平衡， 是这样的。 对， 所以这种就是容易引起眼压高。当然也现在像我们医院的王院长呢，他是做青光眼的专家， 嗯， 他做了一个研究呢，发现青光眼的人不仅仅跟眼压、血压这些相关，还跟颅内压相关，所以这个就复杂了，就是血压、颅内压、眼压这三个之间 都 要达到一定的平衡。 对，因为我们想哈，都在这个脑袋顶上， 没错。 对，然后您的这个血压如果说这个高了的话，那它对于我们的血管也好，对于我们的任何一个脏器，可能那种压力啊、灌装都会比较大。 对， 所以呢，如果说对于我们的这个脑子这种挤压大了的话，那颅内压有可能升高。 嗯， 简单大白话哈， 对对，没错。 对我们的眼睛的这种啊压力过大的话，那我们就会有眼睛疼，觉得眼压升高这一条。哎，在这儿我就想顺便问你一下，因为我听说测眼压特别简单，而且呢那个又便宜。 对，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的体检里边就应该提醭一下医生，您不光给我测视力，麻烦您帮我再测一下眼压呗。 是这样，对，没错，测眼压是很便宜的，很简单，像我们医院的测眼压才10块钱。 哦， 而且它就是它有现在都用气动的。 嗯， 就是往眼睛里吹口气， 像吹口气一样的感觉。 哎，就这么简单，吹口气，嗯，然后一会儿就出结果了，很容易。 哦， 所以体检呢也是有很多体检里头，它是对于40岁以上的人，他本身打包就会给你测眼压的。 对， 然后40岁以下呢一般不常规给你测，据我了解啊，大部分体检中心是这样。嗯，但是你也可以要求啊。 对， 就增加这一项啊。 是的， 这个你也增加不了多少钱， 又便宜，而且能够及早发现很多问题。 对对对对。 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眼压高它和我们的血压高之间呢的确是有联系的。 嗯， 还有的人说跟天气也有关系，说到了冬天天一冷青光眼发作的就频繁，真的吗？ 嗯，这个还真是，这个那个来之前那个我跟我们同事也讨论这个事儿， 啊， 哈，然后也我还真是为了这个节目还查了一些文献。 嗯， 真的是有一些研究报道，就是这个青光眼的发作真的是有季节性的，冬季确实是高发的。 哦， 然后像有的更具体，像台湾他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是全台湾的青光眼的病人啊，回顾性的分析，看这些青光眼的病人什么季节来最多。 嗯， 他们研究发现3月份是最多的， 春天的时候， 在台湾那个地方。 哦， 所以当然每个地区的那个气候啊， 嗯， 也不一样。台湾它比较热嘛，比咱北京来说哈。但是说明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总的来说说明这个病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季节性的。 哎呀，我突然就想到，嗯，我们一到天冷的时候，就觉得心脑血管病发生的概率高 也多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青光眼的发生概率也会提高哈。 嗯， 这个都是真的是临床大数据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的。 没错。 那所以我们像这个已经发现自己有这种慢性开角型青光眼的朋友哈，包括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眼睛疼、头疼、恶心、呕吐这样症状的朋友，那您就可以留点神了。那有可能是这种窃取您视力的小偷青光眼来袭了，那怎么办？抓紧时间到医院去确诊。如果真的是青光眼的话，那么抓紧时间我们要接受正规治疗，尽量的挽留住我们的这个视力。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尤启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盗取视力的小偷，他的名字叫做青光眼。那么对于青光眼的预防、治疗、发现、判断，您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随时来和尤主任互动。热线电话 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进行视频直播，您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也可以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 坚持与领悟，感受互相扶持的幸福。 哎呀，上半段对于这个盗取视力的小偷青光眼，我们分分型哈，有哪些种类，然后呢不同的症状，然后如何和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来进行区分，哎，都跟大家已经做了一定的介绍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刘阿姨说60岁了，她患的是闭角型的青光眼。哎呦，刚刚不是说了那个急性的闭角型青光眼很可怕是吧？ 对 啊，容易导致失明啊什么的，他就属于眼压高，医生给他开了拉塔前列素的滴眼液，他想问问长时间滴这个眼药水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这个药刚才我们提过了，就是拉塔前列素，这属于前列腺素类的这个一类的这个抗青光眼的药，非临床非常非常常用。它的好处是点眼药的时间频次少，一天只要点一次，这就刚才我说的每天晚上睡觉前点一次就行， 不要点多， 而且就点一滴，不要多点。它的副作用呢，有所有的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是药三分毒嘛，是吧？所以它副作用主要是第一，有可能点完以后眼睛红。为什么我们要让它睡前点呢？因为你睡前点完以后眼睛红就没有影响，你睡觉了嘛， 睡觉了 是吧？没有影响，不推荐早上点。还有一个副作用，实际上对于女同志来说有时候是好事，就是这个药点了以后，它可以引起你的睫毛长得快。睫毛会增长 啊， 所以有的国家甚至拿这个药来做美容。 哎，我想问问，因为以前听说有一些这个激素类眼药水，这个就属于那种吗？ 不是。 哦，我这一听长睫毛，我就想到什么激素之类的。 这个药会引起还有个会引起那个刚才说的长睫毛。另外呢，还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色素的沉积。就是眼周围会有一些色素的沉积。总的来说，这个药是一个比较安全有效的药。 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是吗？在患者身上。 这个药实际上开发的也算比较新的了，但是即使是新，大概也有个几年了。 是临床上标准的治疗型用药。 这是标准治疗，这是非常常用的，这是在国外已经是一线治疗。所有青光眼的病人来了以后先开这个药。 好的， 可以这么说。 那刘阿姨您可以放心来用，但是像这种药我们跟患者说的是我们要定期来复查呀，如果这个情况还是存在的话，是要一直滴吗？ 对，青光眼这个病就是刚才说它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而且青光眼一旦得了它是个终身病。就是我们只要如果点药能控制那就点药，因为点药毕竟简单，那个创伤小嘛，你手术还是有一定风险， 对， 是吧？ 我们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点药水。 对，一般要是点药水能控制那你就得一直点。 好嘞，那刘阿姨您就一定要听医生说的哈，睡前点，而且千万不要觉得哎我多点点吧是不是能够对效果好，不是的，有一些药水如果我们滴多了可能起不到任何作用哈，没准还会有其他不好的作用， 效果反而不好。 对，所以呢是一滴那就点一滴，睡前点那就在睡前点。这个刚才我一听他真的就跟患上高血压一样，终身得用药了， 终身病。对， 咱们就正规治疗就好了。再来看看王阿姨的提问，70岁了，闭角型青光眼，他已经做完手术2-3年的时间了，他想问问医生哈，他说像他这种会不会复发呢？手术之后日常他需要注意点什么？ 有可能复发，首先哈，就是这个治疗很少有一劳永逸的。 我以为到手术层级就能一了百了了呢。 这我们医生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没有这么理想，有些病人会复发。所以呢最主要的注意就还是刚才说的，你真的要定期去复查，因为青光眼是每个人都不一样。青光眼的医生是他的青光眼的病人的治疗是非常个体化的，就是包括你根据年龄呀，根据你整个身体的状况啊，他的手术当中的手术的步骤各方面都会有调整，都不一样。 不是说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一步两步三步每个人都一样，不是的。 没有，没有那么简单、 哦、 对，没有那么理想。而手术后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这、嗯、这就不单单回答这个阿姨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希望普通的听众，也就是其他青光眼的患者也是，手术完了医生有时候会告诉你，尤其刚手术完了会告诉你，你回去得按摩眼球，这个时候非常重要。就是因为青光眼的手术往往都是在眼睛上开一个小口子，刚原理咱刚才不是说青光眼是因为眼睛的水多了压力大吗？ 我们放出来点 儿。哎，对，我们给你做个手术，就是从里面放出来放点水。 嗯， 这个放出来不是说当时放出来的，而是我们希望开个口让它那水持续的流出来，就等于单独给你再加一个通道，让那个 水就跟引流一样吗？ 哎，就这么个意思，简单理解可以这么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希望那个引流的道呢一直通着。所以做完手术，有时候医生会跟你说，你回去按摩，你所以这个时候按摩很重要，要听医生的话，也否则那医生手术做的再漂亮再好，你如果没听医嘱，没有回去按摩，他可能很快就会失败。 哦，是这样的、 嗯、是这样的。 那基本上在这个青光眼手术治疗之后哈、 嗯、 自己患者本身也是加入了这个治疗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 对，其实所有的疾病的诊治应该说都是这样的，都是医患双方配合的。 嗯， 就实际上就是再说个题外话呢，就实际上我们医患关系应该是战友关系。 对， 就我们一定一起来跟那个疾病来战斗， 战斗的， 所以就是要相互配合，这是肯定的。当然像刘阿姨这个王阿姨这个问题呢，她已经手术完两三年了，那她这个时候就不存在什么按摩的问题了。她这个时候 术后按摩多久？ 这个每个病人不一样， 这也不一样。 对对对、 哦， 一般来说可能会告你，比如说按摩一个月啊这样的、 嗯， 一个月之内可能会告你按摩，然后他要看你的伤口修复的情况呀、啊嗯，跟你女的年龄呀、啊、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手术、啊、到他这个时候两三年了，当然不存在按摩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早就瘢痕修复了， 对、 嗯，如跟那个你再按摩也没用了。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定期复查，如果手术完了医生还给你开了药，那你该用还用，就是。关键是复查，其他倒没什么特殊的。 就是一方面复查，医生会根据您复查的结果帮您来判断是否、嗯、比如说 还 需要点眼药水 啊 或者有下其他的治疗方案，对吗？ 没错、嗯、 哎呀，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经常也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好多人举例子哈，体检的时候那顶上就是一个建议医院去随诊呀，或者是那个复查呀等等，然后很多人就觉得那好吧，我去一下医院吧，检查完了之后真的有点问题，但是似乎呢问题又不大，发现的比较及时，医生说您这种情况需要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我们再来复查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这种现象 很 常见， 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去过一次医院了， 而且他觉得没多大问题。 对， 而且还有一个，咱们现在生活节奏也很快。 嗯，所以其实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嗯， 我们应该对于复查这件事儿，尤其是很多病复查是在我们做完手术或者是出诊完之后更加重要的环节， 可以这么理解， 是千万不能够落下的。 没错、 嗯、好，抓紧时间来回应听友提问。兰花又发来问题了，他说、嗯、专家好哈，刚才他曾经提过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已经回应过他了、 嗯、 他又提到黄斑变性，他说他先生就是黄斑变性，想问问黄斑变性会发展成青光眼吗？这黄斑变性怎么治怎么预防呢？ 嗯，这个问题也很好，但是呢黄斑和青光眼是两个病，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和那个 和白内障 还不 太 一样、 所以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就是黄斑变性是单独的病，它青光眼呢它主要的损伤的是视神经，所以不会从黄斑变性发展成青光眼。那黄斑要怎么治呢？那一般来说他提的问题肯定是年龄相关的黄斑，因为黄斑也有很多种， 嗯， 所以可能是一种岁数大了造成，由于年龄造成的黄斑变性、嗯、这种要怎么治呢？就也分阶段，如果是早期的干性的黄斑变性呢，主要是在预防，他可能要吃一些维生素，符合维生素、 哦、 然后来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 嗯， 然后刚才说的要戴墨镜 嗯， 如果他是那晚期湿性的黄斑变性呢，那可能需要来医院找医生打针，他看到你变形了、 哦、 可能找医生打针或者甚至打激光这些、哦、如果是萎缩性的黄斑变性呢，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但可能也就让他吃点维生素什么的预防的问题刚才也解决了所以这个兰花的问题咱们就基本上回答完了。 回答完了、 嗯、 黄斑变性刚才我们说到青光眼和佩戴墨镜关系不大，但是如果大家伙想要预防黄斑变性的话，那的的确确我们是可以这个合适的墨镜的选择和佩戴很重要。 对， 尤其现在我们这蓝天也多了，耀眼阳光之下哈，以很多人都是习惯是什么呢？去海边 或者我只在夏天的时候戴墨镜。 对， 但其实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光比较强的情况下，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眼底，这个一副好的墨镜都是需要的呀。 嗯 嗯，好嘞，我们再来看看哈，董阿姨76岁了，他就是青光眼的患者，最近三个月呢，右眼不定时会有那种磨着疼的感觉，像里边有沙粒儿一样，尤其他是一着急啊，一累着呀，就会很难受，眼角发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想请您帮着分析一下。 哦，这个是有几种可能，可能我只能说根据他的描述的这个病史啊，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用眼药水之后呢，它导致眼睛干眼症了。因为现在很多青光眼的药，那个药里头都有那个防腐剂。 嗯， 防腐剂呢对眼睛表面的细胞会有一定损害，这个损害之后呢，它会导致就是眼睛我们的眼睛表面本来有一层泪液在那润滑的 膜， 哎，在那润滑你的眼睛，让你比较舒服。 嗯， 它由于各种原因，像它有可能长期用青光眼的药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的眼睛表面的细胞损害之后，它的泪膜受损伤了。 哦， 这个时候容易有像他说的沙子一样的感觉啊，磨痛啊。 那怎么办？ 这种就可能需要加点那个人工泪液。 嗯， 就是润滑眼睛的， 是叫玻璃酸钠吗？ 哎，对，玻璃酸钠是其中一种。 哦， 有很多种。点就是人工的眼泪，说白了就是， 嗯， 让你的眼睛得到润滑。然后他眼角发红呢，干眼症完全也可以这样的，就是眼泪不够的时候，他眼睛就可以发炎，就是眼睛干没有眼泪润滑的时候，他容易发炎。 哦， 这两个是，而发炎呢又加重干眼，所以这两个就是刚才说是个恶性循环， 很难受。 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有帮助的就是他可以跟他的青光眼医生说，可以开那种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抗青光眼的眼药水。 哦，有的是吗？ 对，可能会贵一些。 哦， 但是那样呢，就是对眼睛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 好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这位阿姨哈，董阿姨，咱们可以先从换眼药水开始， 嗯， 选择那种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当然，我以前也看过，不含防腐剂眼药水，它有很多种类， 有很多种类 啊，有那种就是一滴在那个里面一滴形成的那种，然后有效的我们说防止细菌的滋生，还有那种就是一天用完的， 对对对， 里面不含眼药水，很小支很小支哈。 对， 对，我们先从这个上面来解决吧。干眼症的问题呢，以前其实我们也做过节目。它和我们全身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我们全身的这个水是否足够的这个滋润也都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喜欢喝水喝茶，拿这个温水啊，那个气稍微熏蒸熏蒸啊，闭着眼睛熏蒸哈，也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还有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自己可以按摩按摩眼周呀，有效的减少这个用眼啊，哎，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 嗯，非常对。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他提到了一条哈，就是说这个着急上火，哎，就容易这样。 嗯， 就是类似于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啊外来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我们内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呀，这些和青光眼的发作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有一定关系。刚才我们说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容易得这个眼压高啊，然后得这个青光眼。 嗯， 确实跟情绪是有关系的。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有青光眼的病人，还是要适当的那个调整自己的心态， 因为 没事别着急。 换了青光眼的话，可能更容易着急焦虑。 没错， 心情不好。 青光眼，我们医生有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话，有一个类似开玩笑的话 啊， 叫青光眼素质。有些人他就有青光眼素质，这种青光眼素质的病人呢，往往他就是比较较真儿， 哦， 然后爱钻牛角尖，有时候思考问题， 哦， 然后就是他就有他，比如来找我们看病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你跟他交流，他可能会揪着一个小问题使劲的问你， 哦， 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哎，就一看就是太较真 的。或者在候诊区也是，就是等不了，好像不能再等更久了。 没错。 然后情绪会很急躁的那种。 对对对。 这种叫做包括癌症也是，以前有人说了，那种叫癌症特质。 哦，是吧？ 啊，就这一类人，所以你看看这个疾病哈，上到癌症，下到青光眼这种疾病，它可能和我们自身的情绪啊，我们调整心理状态的这种能力哈，都是有关系的。 身心疾病嘛。 哎呀， 身心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其实真的能够有效预防好多疾病的出现。 没错。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陈叔叔电话咨询的是77岁了，低眼压性青光眼，还有这种呢。 嗯， 他说现在呢是有基本全盲，他想请问您， 嗯， 还有必要继续滴眼药水吗？他滴的叫做美开朗。 嗯，这种就是 真得看，不知道这陈叔叔他是所谓的全盲是盲到什么程度，是一点亮都看不见了吗？还是说就是基本上看不清楚东西，但是亮还是能看见的？那我们从医生的原则来说，还是就是你就哪怕有一点点亮光也应该继续治疗，对，哪怕你有一点光感也应该继续治疗。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光感呢，你对白天黑夜分得清楚，你的生活就有节律 啊。 当你如果连光感都没了，你可能就是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了，那种是更严重的痛苦， 对，内心打击更大。 对，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总是会积极，就是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放弃，也要去积极治。所以我还是建议治疗。啊，你说的全盲，就除非你说我现在一点亮都看不见了，然后眼睛也不疼也不痒，那这种情况可能点眼药确实意义就不大了。 Uh-huh. 只要不是那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积极治疗， 继续治疗的、 嗯， 哪怕是有光感， 对， 有光感和彻底就是眼前一片黑暗，它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那是两个概念。 对对对、嗯，包括如果你不滴眼药水的话，说不定还同时伴发其他的那些症状。我们说疼啊，或者是这个不适的症状哈。 嗯。 那么，那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权衡来考量。其实，即使是很多人觉得我的情况已经太糟糕了，糟糕到最严重的程度，那么这种时候，像您提到的，继续治疗呀。继续去复查呀， 嗯， 那这件事儿，如果说您的患者遇上了，你会怎么提示他？ 我们一般我都会跟患者说，就是，嗯，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都不放弃。就是现在，而且有时候我们科技在发展，有时候可能现在跟你说，你这个病可能目前没有办法，但没准明年有办法了呢。 对，好， 所以就是总要对生活充满希望，是吧？ 哎，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心里边都会就是很激动，真的是这样子。 是这样。 有的人就说啊，五年前我曾经因为什么什么病去看了，大夫说我这种情况呀没治了。当时我听到他说之后，我就想，五年的时间，这个医疗的进步得有多大呀？说不定您现在去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治疗方案了，为什么不去试试呢？ 是这样，真有可能。所以不要放弃希望。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新春的提问哈，他说：“医生您好呀，他现在是46岁，2011年体检的时候，我不太懂他那个叫什么 杯盘比大， 杯盘比大， 对 啊，而开始青光眼的定期检查，中间一些年还好，最近检查的时候呢，杯盘比以前又变大了，视野检查呢，他不记得名称了哈，97%。”眼压大约是19，他想问问他这种可以确诊是青光眼了吗？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从他的描述来说，应该是青光眼了。就是青光眼的诊断，实际上尤其早期诊断是个非常难、非常复杂的问题。青光眼这个病复杂到什么程度呢？就国际上最知名的青光眼专家，你请出5个来，让他们看病人，或者让他们看100个病人，把他眼底照样放在那，让他评估，他可能他们之间的一致性都不太好。就是这样，就是青光眼是个很复杂的病，早期诊断很难。但是青光眼最关键的问题呢，从我们医生专业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个医生说的，就是这个病人说的杯盘比大，就是说他主要因为青光眼主要损伤的是视神经，所谓的杯盘比就是视神经上有个凹陷，我们叫视杯。然后视盘呢，就是我们整个视神经的面积到底有多大。所以这种杯盘比大是青光眼的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说明凹陷变大了。 对对对。但是呢，也有一些先天性的杯盘比大、大视杯，但是这种它是不进展，它的关键性。 对，它这主要是看变化。 对，关键它有进展了，有些视野检查也有一些损害了。然后眼压呢，就是稍微高一点，19呢，虽然还在正常范围里，但也算正常的高线了吧。所以这种呢，就是总体来说，根据它综合来看，我觉得应该可以确诊青光眼了。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我建议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又加上46岁了，可以考虑治疗了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像他这种情况最最关键的是要定期复查。如果他的视野那杯盘比在不断变大，那一定要治疗，而且要积极治疗。就是眼压虽然是正常高线，还算正常范围里，但要降得更低，因为眼压啊，就是跟血压一样，或者说跟身高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是说，比如说他身体壮的人，他可能能让他去挑担，他可能或者让你举重。他能挤出300公斤来，那像我这样的小个子呢，可能只能挤100公斤。 就是我们说上限就不一样。 哎，对对，所以眼压刚才我们说的正常范围，实际上正常范围呢是指一个统计的概念，就你可能调查1000人， 你可能取其中间 95% 的认为它是正常的， 相对其实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没错，没错，是一个区间、啊、但是呢对于每个人来说它的正常眼压可能不一样， 嗯， 所以也许他能承受的眼压19对他来说已经超过他承受范围了， 对， 所以他就造成损害了， 嗯， 所以这种要把眼压降得更低一点对他才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建议新春还是抓紧时间、嗯、我们可以开始正规治疗了， 我觉得可以开始治疗了。 因为只要开始治疗的话，节目一开始尤主任就说正规的治疗是能够有效的抑制他的这种进展的， 没错， 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对， 那这件事就可早别可晚了。 没错。 好， 是的。 哎呀，我们再来看看哈，抓紧时间最后一个回应吧。 嗯、 大栗子提问，他说您好，医生，他妈妈说他看东西眼前感觉有类似细胞膜的一层薄膜， 嗯， 挡着一样，开始没在意，现在听完您讲的关于眼睛的知识哈，开始重视了、嗯、他就想问问他妈妈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 嗯，这个就是太给的信息太有限了， 太模糊了，我觉得有点、嗯、 就是我们只能说根据经验给您说几种可能。像他这种看到眼前有一层膜挡着一样呢，有可能我们刚才说的非常常见的干眼症，然后呢也有可能白内障的早期，然后也有可能呢他的就玻璃体混浊，所以有很多种可能。 嗯， 这种情况就是最好就是去医生呢找个眼科医生看一下，他给你系统做个检查。 嗯， 所以医生诊断病呢绝不仅仅依靠病人说什么，还需要就是我们来主动检查， 对， 来就是我们常说的症状加体征， 嗯， 然后有的时候还要一些特殊检查， 对， 就是刚才我说 通过设备的， 哎，通过设备的， 啊、 没错，嗯，这样来综合判断， 嗯，好，还是抓紧时间哈。既然妈妈说了、嗯、这种情况都已经出现很长时间了，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去医院把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给他确定一下，或者说没问题，那我们也是排除了一下这个危险因素吧， 没错，那你 心里面就踏实了， 嗯， 哎，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关注了这么多和青光眼的有关的内容，其实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现在每天对着好多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的视力的影响哈，这种眼睛的伤害都是挺大的。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提醒我们这个听友和网友的？ 哦，那就是这样，刚才您说的，现在我们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大家叫看手机啊、看视频啊、看电脑的频率很多了，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主动休息，不要连续的用眼时间太长。 嗯 嗯，就是尽可能主动休息，因为连续用眼时间太长呢会眼睛疲劳啊，然后这个干眼症啊，一系列 更容易患上好多病，是吧？ 对对对，就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 哎， 啊，尤其像小孩，你要是让他连续用眼时间太长呢，他有可能得近视。近视现在是一个小孩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真的应该引起家长重视， 爱护眼睛从每个人做起、嗯、从现在开始吧。 没错。 好、嗯、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哦，我在同院的出诊时间正常的是周一周三周五上午出门诊、 嗯、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因为我刚刚出去到香港交流了4个月，刚刚回来、 哦、 没有恢复正常的门诊， 目前还没有固定的门诊， 对、 啊、 没有恢复正常门诊，因为手头有很多那个研究的工作在进行、 嗯、好， 所以可能 听众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嗯、我们的这个眼科去找尤主任， 可以，没问题、 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嗯、 好，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快赚了，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下面连线是环保宣传中心的直播间，请播报员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前半夜受到低压影响，污染物浓度升高，凌晨开始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转好，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 PM2.5 浓度在50到105微克每立方米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